总觉得钱不够花，你知道吗？ 哦，我什么都不够。 我突然意识到双十二又快来了。 哦，我已经购物车已经添加好了。 哎，你哪次能把自己那购物车都消点啊？ 可以可以，是这样的。上个月的双数那一天 啊， 我基本 买了一些单数 啊，对，单数那天我基本买的是一些什么衣服呀，然后日常家里那些家居用品 啊。 这次我打算买点大件，就买点机票什么的。 我天哪，这不花销更大呀？ 啊，是的，但是 哎，你哪有假呀？ 没有。 对呀，你买什么机票啊？ 我买春节啊，五一、十一啊这些。 不可以，这还等着你直播呢。你是一线人员。 春节。 对，等着你呢。 春节主要是听众朋友 三倍工资 哦， 上一天顶三天。 我觉得春节的时候吧，主要好多听众朋友非常期待我们的春节特别节目，啊、所以我在想， 其实更想你。哎，我告诉你，除了双十二这事儿啊，我还有一件郁闷的事儿，我就最近发现我这花钱如流水，刷刷刷的。 买什么？ 就前两周不是我姐回来了吗？ 嗯、 带着三个宝贝儿，哎呦，三个能吃的宝贝儿了。然后你就知道，哎呦，现在我因为好久都没有出去吃饭了，没有请人吃饭了，你也知道我抠。 你把钱都花在了健身上。 对对对，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兴趣爱好上，所以呢基本不怎么花钱请人吃饭。结果这刚刚过去两周，你知道吗？哎呦，从中午吃到晚上，中午吃到晚上，我觉得我给人，当然我还有一个朋友说，你每次吃完饭以后啊，你给我开发票，我那边啊这个公司有用，可以走账。我告诉你，不开发票我还不知道，我一开发票有底儿了， 相当于就记账了是吧？ 我好几千大块钱我都扬出去了。 就是那个咱妈就觉得闺女回来了就再也不用开火了，就出门吃了。 不是，我妈我爸还尽量都不出来跟我们掺和，不花我的钱，你知道吗？ 尽量自己开火自己解决。 对对对，就吃他们四个人的，然后我在旁边我也怎么不怎么吃，我就光看着。我最便宜的一顿饭你知道吗？是500多。 那你没有想 最贵的 四个人吧？至少四个人。 不是，至少是 6个人。 五个人。然后呢最多的一次2000多。哦，天哪，我快亏空了，这个月怎么办？ 我觉得你们应该经常带他去吃自助。 自助？哎，对。 为什么等他们走了你才问我这个问题？ 把他们那仨孩子吃撑了。 啊、 没有没有，他们去那个某国家待一周，然后这周日还回来呢。 回来之后就自助吧。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而且自助这事儿，我给你可以提供北京大大小小特别划算、性价比又非常高的、品质非常好的自助。 你就这样，从下周一到下周五5天中午自助，你给我列一单子。 没问题。真的 别超过300块钱行吗？ 绝对。今天的话题今天过后就没有机会再说了。 对，所以今天特别想跟大家来说一说，又到年底了，又到花钱如流水的时候， 紧巴巴的日子又来了。 对，您最近在哪个方面花销最大、 嗯、 或者说您平时在哪个方面的花销是最大的，对不对？ 其实我一直以来跟你这几个小宝贝儿方向是差不多的。对、 啊、 我基本所有的钱都花在吃上， 就是吃喝玩乐都有了是吧？ 主要是吃，吃喝玩乐，至少还有玩和乐呢。 那 主要 是 吃。 哎呦，就您这位肯定的，您一个人得顶我们仨。哎呦，但是我就真是啊，好久没有跟这个差不多13、14岁的这个青少年朋友有接触。 如狼似虎、啊。 哎呦，就我那大外甥女儿14岁的一个姑娘， 女孩啊。 对呀，吃鸡翅就是外卖那种，类似于全家桶，她能吃2桶。 两桶 就是1桶68嘛，某品牌的嘛，1桶68嘛， 小十桶对不对？ 对，然后我给他买了2桶就130多， 不夸张。你知道我有个大学同学、身高1.70米、体重只有110斤。 天呀， 其实挺轻挺瘦的。 对呀、 那女孩每次经常就约我说，哎，你要不要来我家？因为毕业之后她就先有了一房啊，觉得你不愿意跟爸妈混在一起，晚上上我家来耍一耍呀、咱们一起看会儿喜欢的片儿啊，妈不管啊。我觉得特别好，那会儿老去他们家，他经常约我。第一次见面就是咱俩先集合的地方，不是他家门口 啊。 你在上楼之前，在我们家楼下的肯德基咱先聚一下，咱先吃饱了再上楼。 好嘛， 我一想行，结果姐姐到那儿，你要吃点什么？ 全家桶。 我先点一个全家桶，我说咱俩吃不了。啊，不不不，你别多想， 这 是 我 的。 我猜到了， 他一次一能吃一个全家桶、再加一个麦辣鸡腿堡、还要再加一个小鸡块的一个小食。其他说你再开始点你的，而且他每一顿都能吃完。 他那个时候是几岁？ 大学毕业，25、26岁啊。 我天呀，25还窜一窜还补一补呢是吗？ 而且你知道吗？咱们台的何洁同学、 哎，我就喜欢爆身边人的料。哎，快快快！ 就是以前也咱们台的主持人、何洁同学，他那个大学毕业刚毕业的时候也是、那会儿我才毕业的时候了，经常碰见他同学聚会，他有的时候是 那就是2003、2004年左右吧。 对，2003-04年我那会儿刚实习的时候，他那会儿同学就会有时候带我去，因为那会儿他带我嘛。然后呢，他同学经常就说：“哎，何洁，赶紧给你点一张披萨吧。”在我的印象里，只有外国人一个人能吃一张，你知道吗？何洁他能吃四分之三， 他就是外国人呗。 啊，就有外国人味，但是他是一个只有80斤的人啊！ 我天，真是这么多年了也没见他胖过。 他现在可能只能吃半张了吧，他没有当时那么大的食量。但是你知道这种事儿在我身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就非常的不平衡。我高中的时候在学校住校，我就只能最多两个包子吃不了，只能吃一个大包子。 但你现在变了呀，你的胃被撑大了呀。 但是那个时候我胖啊，我一顿只能吃一个包子，但是我胖。但是我有一个同学只有70斤，1.67米的个，他能吃。他吃完他的两个包子，沿着所有的桌去问：“吃得了吗？把这包子给我吧。”他挨个他能收集6-7个包子，他都吃了。 收，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您千万不要以为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是谁能吃，我们得跟您再重复唠叨一下。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是，您最近或者说您一直以来在哪方面的花销是最大的？ 对，花超一般都花在哪儿了？ 对对对，花秃噜了啊，花超了。欢迎大家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单独在这方面是吃啊？是玩啊，还是买什么东西啊，还是自己有什么特殊的癖好啊，对吧？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好了，在这个时段当中，我们会关注到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 气温开始止跌回升，北京呢是本周慢慢解冻。 北京人均的年阅读量近12本，您还差几本呢？ 武侠剧掀新一轮的翻拍热，你准备好了吗？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老哥，你家装修咋不叫你搬家呀？还有功夫下棋？ 我找了1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用搬家，早就装完了 啊。边装边住安全吗？ 用的都是1号新材和环保工艺，连墙都不用铲，施工啊就像拼图作业。 感觉很先进。很贵吧？效果呢？ 我那20平客餐厅才8800，墙壁吊顶背景墙3天就装完了，豪装品质。 1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0108553056，0108553056，3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好了，北京时间的7:42，我们来关注一下生活服务类的资讯。先说说天气吧。 嗯， 这一轮寒潮降温的接近尾声，那么昨天呢，京城风力终于减小，气温也开始了止跌回升。北京市气象台通报，受强冷空气的影响，12月6号夜间到8号的早晨，北京地区共11个国家级气象站最低气温跌破了近10年12月上旬的极值。那么其中呢，汤河口8号早晨8:02的气温跌到了-21.8度， 哇， 是跌破了建站以来12月份上旬历史的极值啊！不过好消息是，新的一周，京城开始慢慢的解冻啦，气温逐渐的复苏啊。那么从今儿开始到周五，白天气温在0到2度，夜间最低气温是-6到-8度。 我觉得我最冷的羽绒服已经拿出来了，如果不解冻，我决定在12再购置一件。 你再买一件薄的，里边穿薄的，外边穿厚的。 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根本不行呀。 哦，对，最近啊，跟大家通报一下，这个珊珊呀又感冒了，还咳嗽。就你嘚瑟呗。 真的，就是吃肉太多，喝水太少。 就是内火太旺，我告诉你，吃点牛黄解毒片。 好，咱们了解一下空气质量的话题。2018年的前11个月，北京市 PM2.5 的浓度创历史最低。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日前召开发布会，我们从会上也了解到，2018年的前11个月，全市 PM2.5 的浓度降至了每立方米是52微克，创下了历史同期的最好水平。据相关负责人就介绍，2017年去年全市 PM2.5 浓度下降到每立方米是58微克，比2013年下降34.8%，原本完成了国家大气污染治理的第一阶段的任务。那今年的前11个月，全市 PM2.5 浓度又下降到了每立方米52微克，降了这是8微克，为历史的最好同期水平。此外呢，应对机动车污染，北京市创新的提出了公转铁，也就是公路院运输转铁路运输，已经成为机动车污染防治措施当中的治本之策。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每个人都得关心的咱们的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哈。上周呢，北京市体检中心发布了2017年度北京市体检统计报告，即2013至2017年度体检统计资料分析。报告数据显示，市民健康数据其实并不乐观，近四分之一的年轻人存在着体重问题，近三成人血脂异常。2017年男性健康体检的异常指标检出率排名靠前的是血脂异常、超重、脂肪肝、骨量减少、骨质疏松、肥胖。那么女性健康的体检异常指标呢，靠前的是这个乳腺增生、甲状腺结节、血脂异常、骨量减少、骨质疏松和超重等等。你想看看这么多人都超重，咱还是少吃两口，注意运动吧，管住嘴，迈开腿儿。 别提了，我上礼拜去体检，然后在那个量身高体重那块儿，那护士大姐就看着我就说，你不能再胖了。 其实我觉得呀，真的，你穿一些就是比较宽松的，比如外套啊， 自己骗自己是 看不出来。 现在我没有想到，如今的护士姐姐们已经都这么直接了吗？ 对，人家贴心呀，你知道吗？ 大姐一副嫌弃的眼神，你不能再胖了。 那给你量腰围那大姐呢？ 量腰围 都懒得给你量了， 啥也没说，你下一站吧。 真可怜。 哎，咱们了解一下，四年内北京在园幼儿将会达到峰值。近日呢，相关的权威机构就发布《北京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报告2011到2016》这个报告。报告显示，从2010年到2016年，北京市在园幼儿数六年间，这个约增加了14万人，幼儿园数量从1245所增加到1570所。报告就预测，未来3到4年，全市在园幼儿数呢及其所需要的师资规模持续增长，预计到2021年到2022年将会达到峰值。其实我觉得可以理解，就我们这一波当年高考的时候就是一高峰，上学也是高峰，那肯定现在又赶上我们这一批的孩子，可能 生育高峰， 要上幼儿园了， 对对对对对， 全是高峰。 哎呀， 我属于错峰的， 哎呀， 因为我比他们晚，所以我是错峰的。 对，现在刚有男朋友是吧？快点吧你， 错峰出行。 这样，我送你一首歌，是吧？就像你此时此刻的心情和这个处境一样，你的精彩才刚刚开始。 明明那一天离得好远啊，回头却能看见说好的大写的渴望的明天，要赢过全世界，不过一眨眼还没发现哦，青春早已蜕变，说过的感谢的相遇的今天，岁月装扮的脸改变，匆匆忙忙认认真真的十年。听听听我说，心里有话慢慢慢长大，无奈变潇洒，嘴上裂上笑容高挂，汗水泪水摊在太阳下。听听听我说，十年变化，默默默挣扎，点缀和成长，更多的精彩才刚刚开始，感动心动，我追着我进化， 每天都在不停忙碌，努力的打拼就是为了给最爱的你买礼物，送一份给别人，送一份自己来庆祝。 我的天呀，我刚才可能是无心说了一句话，结果引起了几位朋友的一些不满。像红泥说了，哎，你们自己吃了几千块钱的餐，凭什么让人家公司报销啊，公款报销，你舍不得花钱就花公款，你这和社会没什么差别。 不是不是，表述极其不清楚。 对对， 比如说人家，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是这样是这样，大家别着急，我吃饭我自己掏钱，对吧？这是天经地义的，没有问题，我也自己掏了。是我那个朋友他所在那个公司，他们的发工资的方式是比较特殊的，他们必须要拿各种的发票去抵。 哦，其实也不是 交， 是这样，因为有的公司啊，他那个就是在账面上，比如说有一些同事在正经的工作范围内报销的，比如票丢了或什么什么的，经常就账不齐，所以他可能就请高磊说，你找点票帮我把这个 就凑齐了， 对， 他好领工资，你知道吗？跟我没有一分钱关系啊，霓虹啊，红泥啊。 他只是说呀，就因为帮他这个留这个发票的事儿，他就像一个 个记账本一样，相当于记录了一下自己大概花了多少钱。 对对对对对， 就是你平时不看收据，不知道自己花多少。 是是是， 尤其现在都刷卡了，你 我这可是乐于助人的表现，对不对？帮着好朋友啊，要不然人工资拿不出来，这到年底人花什么钱呀？你说是不是？ 就是， 你可千万别误解我啊！我可是非常正直的人。 赶紧放广告。 得了，别刚才说说大家伙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了，说说、 哦、对对对， 您在哪些方面花销是最大的，对不对？ 徐伟就说了啊。自从我们有了娃，最大的花销就是他，而且是男他的他儿子。 哎呦，哎呀，还有这位朋友糖炒栗子说，这几天花钱如流水啊，连绵不断呀，一山又比一山高。首先，昨天订的 NBA 的门票，洛杉矶湖人队对洛杉矶快船的同城德比，400多刀呢。这合人民币得2000多3000块钱，然后还有迪士尼的2天门票，环球影城的门票，还有我和我老婆又小4000，洛杉矶酒店多贵，希尔顿1600一晚，这要住3晚，这得多少钱呀、啊？然后再飞伯利兹，我的天呀！ 经我判断，你们要破产。 真的好几万人民币扔进去了， 真的要破产。 哇，不过年底了也算是犒劳一下自己。 你确定前11个月他挣钱了吗？这个是一个很关键啊。 这事儿我还真没问他哈。 是吧？我伤口上撒盐啊。Mr. 丁就说了，终于知道苗山为啥能吃，因为人家同学都特别能吃。好吧， 就是一波的，你知道吗？ 就是这环境影响了我、啊、 对对对。好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内容是， 您盘点一下最近发现这花销您都一般花哪儿了，或者您有什么兴趣爱好没有，主要这个钱都花在什么地方，跟我们分享一下。 本节目由一好心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好心家。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3日不见您这房子变戏法啊，装修这么快。 一好心家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全程不用搬家。一好心材环保工艺，装修时无粉尘无异味，边装边住。你看我这一天天什么都没耽误。 这么好的装修贵不贵啊？ 我这20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了吊灯，真的超值。 一好心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3天老房变新家。0185530566，0185530566， 活动详见店内。 好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人均的阅读量这事儿哈。 好， 北京阅读季领导小组日前发布了2017至2018年度北京市全民阅读综合评估报告。北京市全民阅读综合阅读率呢是94.4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3.18个百分点；纸质阅读率呢是84.1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5.03个百分点；数字阅读率呢是89.1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6.11个百分点。 哎，咱北京市居民的人均纸质的书阅读量是11.74本，比全国人均的纸书阅读量全国为是4.66本，而高出了7.08本。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四季主题阅读这个效果明显，覆盖人群更加广泛，更多的社会机构自觉地推广阅读，已经形成了阅读与教育、科技、旅游等行业融合发展的趋势，品牌典范效应也是更加彰显。 是的，咱们北京居民呢每天平均的阅读时长是119.46分钟，其中啊数字阅读时长是90.95分钟，纸书的阅读时长呢是28.51分钟。那么居住在京城的朋友啊越来越喜欢读书了，分享阅读，推广阅读。那么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不再只是单纯的宣传口号，而是成了口口相传的经典之语。阅读呢已经成为了京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这个活动我想跟我们北京电台也是分不开的。 对呀、啊， 我们就是无论是在线上的活动还是线下的活动，以及在节目里面逐步的推广，让更多的人加入到阅读里。反正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非常熟悉北京阅读剧阅读加我一个这个口号，因为大家应该深入人心了，也说了大概1年的时间了。 对对对， 嗯，从数据上来看呢，北京居民选择满足兴趣或爱好为目的的比例是59.91%，增长见识为目的的比例是50.24%，工作或学习需要为目的的比例是44.27%。无论您因为什么原因，我是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走进书店，或走进特色的阅读空间，或者就在家买一本您喜欢的书开始阅读。毕竟这个对眼睛什么的也有好处 啊。对， 不要长时间抱着手机玩游戏了哈。 啊，这眼睛全都花了，尤其是那蓝光对眼睛的刺激是多严重哈。好了，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说到的就是您平时在哪些方面的花销是最大的，为什么呢？ 呢？ Todos están pendientes a ti, pero tú puesta pa' mí, haciendo que me odien más, porque todos te quieren probar. Lo que no saben es que no te dejas llevar de cualquiera, y todos te quieren probar. Lo que no saben es que hoy yo te voy a buscar. Yeah, yeah. Dile que tú eres mía. 来看看大家伙发来的信息哈，这叫 Lucica 就说了，花钱最多的那必须是旅游啊，马上就要去澳大利亚度蜜月了，这两天把机票、酒店和当地的一日游都订了，去的时间正好赶上这个新年，哦呦，心疼死了，简直是！您想想，新年的时候那边又是反季节游，全世界各地的好朋友都去那儿过节，都在那儿花钱，您想想，他能有便宜的吗？ 为什么要这个时候呢？可能为了凑假期 度蜜月，可能是刚刚领证必须得去、哦、你说说，要不然过了半年一年呢，你说这还叫蜜月吗？当然也有朋友这么选择了哈，错峰出游也可以。 心疼你。怡然自得就说了，孩子培训班花销最大，一个差不多一年5万，还得要提前交，另一个高三那培训就是哗哗的如流水啊。您哎呦哎， 没办法，就是想要再让孩子能多学点，掌握点技能，是不是哈？ 在这一点上我真的也没什么发言权，真的。其实有的时候吧，我要是说哎我不同意孩子报这么多培训班，但是很多人就会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 因为 你还 没 孩 子。对， 等有了可能也不好说，所以我还是不发言了。 我们家就省钱啊，对不对啊？我媳妇儿乒乓球教练员啊，每周日带着我们家宝贝儿练去 学习呢。 对啊，学习学现在幼儿园还不用学呢。 哦，你看，那你攒钱吧，还是 再过2年我也就差不多了。我告诉你， 看你能嘚瑟几天。 摩子儿说了，我花费最多肯定是亲子活动啊，我要一人看电影，最多花50块钱电影的票钱，饭我也不吃啊。哎，我还减肥了呢，能不吃就不吃。可是呢，要带孩子出门吧，你想想，我们仨就得3张电影票，我一张，孩子一张，他爸还得一张。您打算是不让他爸看是吗？我要一人不吃饭，要是带孩子就得是3人的饭钱，还得平衡他们俩的口味。嗯，有人要吃九宫格，有人要吃番茄鱼锅，这都不便宜吧，还得劝架。亲子活动不光花钱还累心，你说说。 我跟你说，我现在想想，无论是约会活动还是全家出行、啊、看电影是最经济划算和实惠的， 就是说基本上不会拒绝他，是吧？ 对，而且打折活动赶上可能几十块钱一个人。 哦，就周二看呗，半价。 对，最便宜的时候可能30多块钱、哦哦、然后一算您家四口100出头，这种吃饭是拿不下的。来，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内容说到的是 您这花销都花在哪儿了，跟我们分享一下。 不过一眨眼还没发现， 体验红旗座驾，感受5星安全实力。即日起到店试驾红旗任意车型，即享168元购物卡，购车更有2年零利率、零手续费、红旗专属金融优惠。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林肯靠领克汽车热销不忘感恩，回馈10万老车主，全系车型首付低至一成，或享24期零息。参与潮客狂欢节，购车至高可得3万扣币。详情请询当地经销商或致电400601101。 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手续前使用零，利息省，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天计息，7乘24小时，随借随还。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 一汽大众岁末狂欢，12大礼包来宠你，零首付零利率，置换贷款双享礼，老客户最高3年零利率，享额外置换延保补贴、维修保养券。详询400081711888。一汽大众。 好消息，中国移动光宽带网络升级好用不贵，百兆宽带1800元用4年，每月仅38元，畅享套餐用户宽带低至0元用，还送4K 电视盒哟。短信发送宽带到10086了解详情。 广发银行30周年抵押年终聚会，额度高最高1000万，期限长最长10年，成数足最高7成，还款灵活，6种还款方式任您选择，直客式服务零费用，详询广发银行各网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8:04，我们来关注一下菜百黄金首饰的预报。那么上周五呢，国际金价大幅上涨，美盘公布的美国11月份非农就业数据不及预期，国际金价缓慢走强，最高触及每盎司$1250的大关。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00，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1250。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菜百贺岁季福报好运来，2019贺岁金条菜百公司全国首发，北京地区独家销售，工艺精良，以礼仪藏。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Every single day, we don't need to explain.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for love?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大家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到的一个话题是：最近或者说一直以来，您在哪些方面的花销是最大的？为什么呢？ 对，跟我们分享一下、谁没有点伤心事儿啊？提起花钱这件事儿来说， 咱也可以说说花的特别痛快的，对吧？ 每次吃的我都很痛快，就是每个月交那个还款的时候， 就是特别的抑郁。 对，尤其现在无纸化付款了，又当年你说有刷卡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呦不用花钱，只用刷卡，有账单的时候才难过。如今这个手机都可以支付了哈， 是啊， 更是花钱更容易了。而且最有一个段子，前两天有一个做数码节目的嘉宾给我讲，说由于现在可以那个。虹膜支付，还有指纹支付，还有那个面部支付。 对， 有一个朋友说他这个手机特别的灵敏，然后前两天苹果出新品的时候探过去看看，哟，这新品到底好在哪儿啊？一探过去，人脸支付了。 啊，他不用先按一个什么购买或者是确认键，然后就直接支付，这也太过分了吧？ 他傻就傻在经常有一些支付方式，他会问你是不是默认免密码直接支付。 哦，我一般都不。 对，但是有很多人他是有一些 APP 会自动勾连在后台。你可能有的时候就自动免密码支付， 然后就一刷脸过去了。 就像有的时候我在那个平台上点外卖的时候一点、可能它就指纹直接就花出去了。 哇， 都没有输密码这个不过程，所以指纹和人脸识别是一样的嘛。 那大家还得小心一点。 对，但是现在不是所有的手机都能达到人脸支付的这种怎么说呢、安全性。因为现在人脸支付大部分只能用在解锁手机屏幕， 对。 但是大部分虹膜支付是相对安全的，因为用眼睛。但是同样，您下回看见什么新品，您凑过去拿眼睛睁大眼一看，要支付了。 您最好还是小心一点，要不然这花秃噜了这个月啊。CC 说了，刚生孩子时候大家都说孩子就是用钱堆起来的，孩子刚出生时天天算这个奶粉多少钱，纸尿裤多少钱，确实不少，但是也还好。等孩子要上兴趣班了才发现，我的天哪，那钱可真是钱呀，每个班都是10000多，哎呦，没3年，嘿，你说说我又要了个老二，还得请阿姨一请，又3年，又花出去一辆车去。现在老二又大了，自己也要求妈妈，我要学跟哥哥一样的这个那个，还有全部的。为了尽量做到一碗水端平了，也都满足了这小只了。这回可是真真正正的体会到孩子真是用钱堆起来的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哎呦，现在我觉得养两个娃这个压力真的是更大， 太大了。 我更没有什么发言权，聊点别的吧。比如说阿库兰巴塔塔在说，朋友多请客吃饭，工资花光，奖金交家里，好惨的人生。 哎呀， 你这自己可以透明劲儿留点嘛，写磕了里啊，大衣兜里啊，是不是？ 还有这 Crystal 就说了，正在就听着啊，听到正在讨论钱花哪儿了。是啊，这一年快过去了，一年我50%的钱都花在了这个从小钟爱的玩具乐高上。这是儿时的一个梦，小时候要是有个乐高，那是多幸福的事儿啊！您这年纪跟我看来差着呢。 我告诉你，像乐高啊，还有就是我最近才听到的一个名词叫手办，就是那一些他们二次元的那些小朋友们，也不是啊，有一些大朋友们也是二次元的哈，就喜欢买那些手办，各种的娃娃造型的。哦呦， 咱们办公室不是有一位同学比我们都要大一些？ 哦，是吗？ 结果每天桌上摆着各种变形金刚，还听说那天跟我说，哇，听说有个人我们圈里人要放手一个变形金刚，我得给去收回来。 对对对，你知道吗？就他们买这些东西，我一开始以为一个娃娃56。 几千块， 真的是，我就那天我就手欠，我就点了一下，没事干哈，1000多块钱，最便宜的7-800，贵的上万呢。 那几百块钱的那都不是限量款，限量款没有4000-5000-6000都下不来的。 对对对对， 据这些收集手办的这些二次元朋友来说 啊， 等他们没有了钱的时候 怎么办？ 就往外卖一个。 我天呀，那他们也是喜新厌旧的主，我以为所有的东西都是最好的，都得留着自己用呢。 有一次我去了一个日本的一个居酒屋，就是晚上可以吃碗拉面喝一杯小酒的地方，结果那儿呢就是那个老板非常喜欢日本那些玩偶和玩具，他就在那个摆上很多收集。我说我的天哪，我说这些都是小的时候就是在动画片里见过那些人物，都没见过。他说这都是日本就是那个年代珍藏版的玩具，现在随便出一个，他说我这个月比如房租没赚回来，我出一个就顶了。 我牛了耶。 对，所以其实这个每个小圈子他们这些东西啊，在他们心里是神圣的，只是我们不懂。 但是我就劝一句啊，就是尤其家里有孩子的，千万别让他们迷恋上这些，要不然花销太大了，是不是？要不然都不知道这个钱哪儿去呢。 咱们另外一个同事 你又爆谁的料？哎，你怎么就走我的这个风格呀？我告诉你，我之前就是见谁爆谁的料。 真的，我刚才磨草就说了，说苗山现在紧随高磊的路线走。 我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没有他掌握的料多了。 就咱们那个另外隔壁台有个同事孔欣 啊， 他儿子 啊。 孔欣小的时候就很喜欢那个动画片里的那些伴手礼，比如说前两天商场里边办了一个哆啦 A 梦展，他不带儿子自己去了，他儿子就问妈妈你今天去哪儿了，他说妈妈喜欢的展览，他说妈也带我去吧，他说嗯好带你去吧，然后他就去了第二趟带着他儿子去，到那儿之后他儿子就说妈妈这个机器猫咱们家不是有吗，然后孔欣直接跟他儿子说那是我的不是你的。 这妈也够厉害的， 然后 我觉得这样是对的，咱们就分清楚了，要不然以后扯不明白。 对，像我表妹也是，我表妹从小就喜欢玩一些游戏，所以她也喜欢那些动画人物，她收集了好多游戏里面的人物的玩偶，然后她儿子也是，就算相当于是我外甥嘛，每次说妈妈那给我玩一下，然后呢我妹就这么说，你有你的玩具，我有我的玩具，咱们这个圈子要分开好吗？你只能玩你的，你没有资格玩我的。她说妈妈那我怎么能玩你的，我能不能得100分？妈告诉你得200也得玩不了我的玩具。 哎，我觉得大家啊，家长可以稍微的怎么讲，活泛一下思想，就是在他不听话的时候，或者学习成绩下降的时候，或者他犯了错误的时候，咱们可以有一些小小的奖惩，咱不是说给他，咱就是说比如说你这次考试考了100分，我这个玩具你可以在周二下午或者周二的晚上 让你看看 玩一个小时， 玩不行 但是你得给我归回到这个原位，等到下次你再取得什么样的成绩的时候，你想玩了我再给你玩一个小时，这样互相激励嘛，还能充分利用，这多有价值啊，咱们活泛活泛思想啊，各位朋友。得嘞，欢迎您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内容说到的是， 您家这个主要花销都花在哪儿了？为什么会花这么多钱？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了，北京时间的8:13，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体育消息啊。日前的北京中赫国安总经理李明介绍北京媒体专访，总结了一个赛季的表现。李明呢给球队打了90分，他介绍即将开始的引援工作已经做好了准备。那么至于未来呢，他表示国安希望用更多冠军来为这个城市带来更多的荣誉。那么说到对今年球队的整体表现，李明表示他觉得可以打90分，但在心目当中他们已经是100分了。不过球队呢还有很多不足，还有很多的成长空间。 哎，咱们再了解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啊。我刚刚看了看这个最新的消息，北京时间12月9号的23:15，2018-19赛季的西甲第15轮一场焦点战在阿尔阿尔克拉球场展开争夺。皇家马德里客场1-0小胜维斯卡，贝尔打球打破球荒，皇马连胜后重回积分榜的第4位。所以应该说这一场比赛是很多球迷特别的关键，而且一直持续关注的一场比赛。 哇，那看球得半夜看吧？ 没错，另外有一场比赛也是西甲，同样啊，是在北京时间的12月9号，凌晨3:45。2018-19赛季西甲第15轮一场焦点战在科尔内亚埃尔特普拉球场展开争夺。巴塞罗那客场4-0大胜西班牙人，梅西梅开二度，这个登贝莱传射，苏亚雷斯进球，巴萨连胜后继续领跑。 不厉害，这些都是熟脸啊，苏亚雷斯哈，梅西，好久没听到他们的消息了，过多关注了一下国内足坛的消息。 对，现在国内无论是这个中国男篮还是中国甲级联赛，就是中超什么的都特别备受欢迎，尤其前两天国安夺冠这件事、 是是是， 是吧？ 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高台跳水。日前呢，中国首个固定高台跳水跳台正式投入使用了。这高台跳水啊，最早是起源于民间的悬崖跳水。那么选手呢，需要从离水面高达26到28米的悬崖朝自然水域跳跃，并且呢，在空中完成动作，最终是脚步朝下垂直入水。这一极具挑战性的项目呢，令所有的运动员心跳加速，一个一旁观战的观众以极大的视觉冲击力了。 没错，在近3届的游泳世锦赛当中呢，由于高台跳水起跳高度过高，导致运动员下落时间长达3秒，入水瞬时速度最快能够达到每小时80公里以上，冲击力也将达到自身体重的2倍以上。被誉为梦之队的中国跳水队一直挂起免战牌，没有派出运动员参赛。该项目的奖牌呢，则大多是被美国、英国、意大利、克罗地亚、墨西哥、德国等选手瓜分。近几年呢，攀岩、冲浪等极限运动也纷纷的被纳入奥运会，所以我相信呢，高台跳水在不远的未来也将会被纳入奥运大家庭，希望最快能在2024年巴黎奥运实现。这是国内的专业高台跳水运动员，他在一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的。 Said I wanna be like you, 'cause your life is perfect. You got no worries at all, so tell me your secret. Yeah, what do I gotta do? She go, how does it feel living the dream? How does it feel living the dream all the time? She said I gotta have this, wanna be rich. I gotta have this, wanna be rich in this life. Told her I struggle to pay the rent. My dog is my only friend. I spend every day I've got being somebody I'm not. I made it all the way up, somehow it's still not enough. I spend every day I've got being somebody I'm not. Somebody I'm Somebody I'm 刚才咱不是说到了这个阅读的事儿吗？ 对， 一堆字母说了，我的好多开销那都是买本子，各种限量的本子都巨贵，而且现在各种博物馆一个接一个的做文创产品，太可怕了，我都想买。 你别去，你就在家，对，在家也没用，现在网购太方便了。 对呀、就像你说的似的，再一不留心，然后直接刷个脸，按个指纹，全买了。 你知道人故宫的那个文创店在网上开的微店，那一把扇子都抢不上。 那当然了，就上周还是上上周，不是上新了故宫那个片子里边介绍了一个叫怎么讲呢？按照古制作的这个浴袍，哎呦，我们朋友抢了一套，后来都抢没了。 哎呀， 厉害了！ 鸿雁就说了，拿到新房子的钥匙了。哎呦，恭喜您乔迁之喜啊！ 哎 ，but 后面就说这个月先把店改了 啊， 防水做了，春节后开始装修，又赶上春节，有几个月，哎，应该是经济紧张状态。 你看看这一过节肯定家里边花销就大，哎，但是我建议您啊，如果不是特别着急的话， 春节不是特别好的一个装修时间段， 对，因为天太冷了，你知道吗？所以他有的时候你做这个防水啊装修啊可能不是最好的季节，3月份开春以后还挺好，而且那个时候您把这钱攒够了，到时候一股脑的交了，省得一个月一个月的一点一点积过。 我想知道鸿雁现在是租房还是买，就是住着自己的房子，如果是租房的话、那可能会扩大租房的开销。 对， Clear 说了，最大的开销那就是房贷呀。 一年30多万，然后就是娃的教育课啊，这课外班一年也得10万，旅游吧少说点一年10万，保险一年3万多，你算吧多少钱吧，30多万、10万、40多万、50多万，将近60个呢。 哎呦我的天，这些对我来说真是天文数字 啊。我也没钱。 像 Crystal 就刚才就说买乐高的那位 啊， 刚才又发来了，说从今年年初开始啊，乐高出的大街景到年终出的过山车、布加迪，上个月乐高出了18年后就不会再生产的那种，哎，一波接一波的。 哎呦我的天呀，您就没歇着呀？ 您知道为什么这些各个品牌的厂家愿意大力气花钱请一些品牌设计师加盟了吗？ 为什么呀？那就是能吸引你啊， 一波接一波吧。 阿库纳马塔塔说，我跟你们说啊，痛快点，上周刚买了一辆新车，花了75个，这痛快呀。 E320L 好像是某品牌的一个中级豪华车吧，我怎么记得那车也就50多个呀，您怎么花75个？您买的是 VVVIP 版、是吗？ 只能说就是这个系列我都不知道，因为也买不起这样子。 他还说了，说像什么朋友多请客吃饭就得多呀，这不花钱吗？工资花光了。哎呀，还有早啊高磊，介绍一下这位小姐姐。这位小姐姐那可是咱们北京文艺广播传奇式的啊， 是我 油饼女王苗珊珊呀。我告诉你，她一来好嘛，那必须得跟吃有关系。 哎，反正说到哪儿都能拐到那儿去啊。这个古韵舞步灵仪就说了，装修啊，您看又一位装修的，说这个底费交了8万，前后阳台飘出去3万，推拉门1万，前后阳台贴砖8000，清除垃圾1万，家具家电还没算。活了几十岁从来没为钱发过愁，如今工资这月刚刚开过，盼望下月马上到来。 这就是真的紧巴巴的，就是算日子过日子了已经。 我想给您敲当了个当了个当了个当。 我的天，您再忍忍忍俩月啊就过去了。 我懂那种心情、真的。 其实咱俩之前好像说过一期话题，类似有点 是啊，就是因为装修这件事儿嘛。 对， 装修我真的，我就说我现在我都感激我曾经那位邻居，请我吃一个月饭，揭不开锅了，真的是。 齐峰说了，我的花销全部都在车贷、信用卡上，然后就是取信用卡、还信用卡这么一个环节上，然后再加上孩子的兴趣班、孩子的零花钱、我的加油钱，哎呦，老婆的呀，我就不说了，那花的就更多。他肯定是掌握着您的经济大权呗。 那可不是吗？肯定的呀。 真可怜。 而且这个小豹就说了啊，我觉得小豹的生活状态跟咱们这又不是一个阶层， 又是另外一个 level。 那真是高好几个 level。人家说我的花销就是在买古董啊。 哇！ 北京秋拍刚结束，这个西冷拍卖马上就要开始。 西冷不是牛排吗？ 啊、西陵西陵。 你说就 我饿了。 我一听西冷不是牛排。 西陵拍卖马上就要开始，自己圈了几个目标，看了看价格。这么说吧，够高磊那几个侄女吃一年的。 哦天呀，交定了。你这个朋友小豹，你快点把微信给我发过来。下次我们家那仨闺女一块要吃饭的时候，对，你买单，我告诉你。 哦天哪，还有这个魔手剑一九魔手一剑就说了，我的花销就是手机费、午餐和晚餐都是在这个单位吃，还有就是房租，其他好像就没了。 哦，你还过得还比较省。 但他的手机费现在手机都降费了。 基本上都是包月包流量， 对，自费我觉得可以，要是您蹭蹭隔壁的 WiFi 呢， 对，单位也有、 跟隔壁邻居商量商量。哎，我曾经真有一段时间家里不用装 WiFi， 因为有一天一推门发现隔壁真的就是隔壁隔一堵墙的邻居。 但是你怎么知道他们家的密码呢？ 不，你听我说嘛，我一开门发现隔一堵墙的邻居是新闻台的某一位记者。 哦， 然后我就说，其实我们俩以前不认识，只是在咱们单位的电梯经常遇见、结果一开门我说你，他说你，我说你，咱们在一起上班吧。然后路上就说我说你家 WiFi 多少。 你有这么直接的？人家也都特别豪爽的告诉了你。 哦， 哇。 然后他这后来跟我说，说我这个钱一直交到明年年底，在这之前你就随便使吧。 哎呦真好，我告诉你， 特别仗义，结果搬走了。 嗨，真是。 哎呀， 刚想夸人两句，点名的夸人两句还不行了。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您平时花销最大的点是哪儿呢？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买首饰去哪里？菜百12月欢乐购等您来，即日起至12月25日，购物满额有惊喜，欢乐游戏、精彩互动等超多福利邀您享，全新推出多款贺岁产品，贺岁金条、生肖纪念章、吉祥钱、萌系生肖金饰等，款式丰富，规格齐全。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投资需谨慎。 好了，北京时间的8:23，我们来关注一组文化快讯。由北方昆曲剧院荣宝斋联合出品创作的原创昆剧《荣宝斋》正式完成了联排，将于12月10号，今天和明天亮相天桥艺术中心。这将是京城老字号荣宝斋首次搬上昆曲的舞台。 咱们了解一下，在业界有这个芭蕾航母之称的马林斯基剧院，马林斯基剧院的芭蕾舞团将于12月12号到14号登陆天津。这次演出呢，由马林斯基剧院的芭蕾舞团以及交响乐团组成的200多人的强大阵容，在天津大剧院上演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喜欢的朋友不如就去天津就近看场演出。 对啊， 反正我记得我在圣彼得堡的时候，真的是专门去马林斯基剧院排了一场演出看，真的非常震撼，值得去看。 对对对，世界三大芭蕾舞院之一嘛。 嗯， 来关注一下都市剧《北部湾人家》呢，已经正式开播了。该剧呢是县里改革开放40周年、县里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双县里大戏，集浪漫、温情、喜剧、哲理等多重元素为一体。该剧从主人公韦大壮的角度出发，讲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以及发生在温暖家庭当中的百味故事。 这两天天气不是持续低温吗？在这给您推荐一个暖暖的感觉，来自于暖冬治愈系情怀剧《那座城这家人》，在湖南卫视正在热播当中。该剧改编自长篇小说《平安扣》，以经历大地震重创的唐山为背景，讲述了来自不同的家庭三代人的悲欢离合。 青春谍战电视剧《铁血殊途》呢，日前正式登陆北京电视台的影视频道。这部剧以谍战戏当中鲜少涉及的战略物资争夺为核心，将地下党、晋系军阀、国民党以及日军间谍汇聚在了小小的东河县城，上演了一出风云变幻的争夺大战。 今日讲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创作历程的电影《火星之歌》在房山正式开机。电影讲述了青年曹火星创作的艰难历程，向观众呢再现那段激动人心的家园情仇。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来吧，还有一点点时间，看看大家伙儿的这些花销都在哪方面。目标未来说了，我最大的花销就是我们家的4朵花，舞蹈班、英语班、美术，各种的兴趣班呀。 哇， 哎，小朋友喜欢多啊。 还有这个余生光的说，这几天结婚了，恭喜您哦。 哎呀， 他说，但是花钱最多的地方就是我媳妇儿。 哦， 我想说，我要破产了。 我天， 您这刚结婚就破产？ 不是，给媳妇儿花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啊。 我跟您说，你一定要持续给媳妇儿花下去，这才是好青年。 你这话是说给别人听的吗？ 不，是别人还没起。 都是丁丁说了，目前呢，我最大的开销是旅游，每年至少2次，一次国内，一次国外。哟，今儿是我生日，送祝福，祝豆丁丁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玩得开心啊，继续买买买。没说啊，没说， 你是我火象三傻的其中成员啊。看来也是糊涂旁观者就说，甭提是年底了，我的钱一直是蹭蹭的走流水，我的钱就是涓涓细流，一直润物细无声的悄悄流走了。哎，谁知道他们都去哪儿了。 哎，我们告诉您，在下一节当中就告诉您这钱究竟去哪儿了，我们要带您继续出游了。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体验红旗座驾，感受五星安全实力。即日起到店试驾红旗任意车型，即享168元购物卡，购车更有2年零利率、零手续费、红旗专属金融优惠。 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欢迎来到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北京站。 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于11月到12月精心准备了各类演出及惠民抢票，关注剧院运营服务平台，让优秀剧目不再错过。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8:30，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工。刘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刘工好。哎，我这终于等着您了。这刚刚过去这几天好吗？太冷了，咱们北京都启动了速冻模式了。今儿好像气温呢稍稍有一些缓和，未来的天气走向如何呢？ 是这样的啊，这个今天所以感觉到缓和，是因为没了风，实际上气温并不是很低，并不是很高啊。 嗯， 这个今天的最低气温大部分地方都在-10到-11度之间。 嗯， 因为没有北风，体感温度和实际气温啊是基本相同的，所以说呢感觉比前两天要好一些。前两天早晨有4-5级的偏北风，零下还是在10度-11度的样子，那么大家在户外感觉的温度那得-16-7度了。所以说呢这一下就提高了这个6-7度的样子，说句实话，今天早晨大家出来并不是感觉特别的冷。不过呢今天风也停了，光照也不错，气温还会快速上升，预计啊今天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0度以上，所以说呢比前一段时间要好多了。 嗯， 只是呢刮完风之后啊空气是比较干燥的，那么大家在户外活动一方面还要继续防寒保暖，另外呢要特别注意用火安全。 嗯， 不过呢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 怎么着， 今天夜间又有一股比较强的冷空气到达北京，会给北京带来4-5级的偏北风。那么呢明天早晨最低气温虽然只有-6度，但是呢大家在户外感觉到的温度恐怕也是-11-12度的样子，所以明天早晨出行早或者是晨练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风保暖。 嗯， 明天白天呢这个在4-5级偏北风的作用下，最高气温又会降到0点以下。但是呢最高气温报的是-1度，但是有4-5级的偏北风，大家在户外感觉到的最高温度恐怕也是-5-6度，大家要根据这个体感温度来调整自己衣着。好在呢这次冷空气影响北京的时间并不长， 预计啊，到了夜间风力就逐渐减小了，所以给北京带来的降温幅度并不是很大。 嗯， 未来几天，由于冷空气比较弱，这个气温呢还是逐步回升的，逐渐的话呢，到这个周三、周四啊，基本上都在零度以上了，最低气温也有所缓解，最低气温呢，基本上周三、周四的就会回升到零下六七度的样子， 太棒了。 所以总体来讲呢，即便是回升，天气还是比较寒冷的，防风保暖还是很长一段时间大家的首选。 对对对，那么简单再来说说其他的一些旅游城市的情况吧，刘工。 好的。其他地方是这样，受这次冷空气影响呢，你像这个华北黄淮啊这些地区啊，气温也会下降四到六度，局地呢会下降十度左右。我国中东部地区啊，气温依然持续偏低，最低气温呢，这个零度线恐怕得位于这个江南北部至贵州中部这一带了。那么江淮、江汉、贵州中东部啊，还有江南的这个北部地区，最低气温可以达到零下一到零下三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中央气象台还是继续发布寒潮的蓝色预警。另外呢，受冷空气的影响，这个新疆的西部山区啊，西藏东北部、河南东部、山东南部，还有安徽中北部，江苏的西北部，这些地方呢，有小到中雪或者雨夹雪，其中安徽东北部、山东南部还有江西西北部这些地方呢，部分地区会有大雪，局地还会出现暴雪，贵州呢部分地区还会出现冻雨。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雪蓝色预警，预计啊，今天到明天，山东南部、河南东部、江西西北部、安徽北部等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其中安徽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局地有暴雪。这个降雪量呢会达到10到12厘米，贵州中南中部地区还会有冻雨。那么去这些地方的朋友，一个是要防低温，第二个要特别注意这个及时收听临近的交通信息，这一点是相当相当重要的。 好，谢谢刘工的贴心的提醒。今天的天气也比较冷，您得多穿点，注意保暖。再见，刘工。 谢谢，再见。 再见。好，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拖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好，北京时间的8:36，接下来是我们的876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目前呢，25号流动信息员发了信息，富士路进城方向去往定慧桥匝道处有事故，后车呢是比较多的。北四环中关村2号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民警呢正在现场处理，占用了外侧的两条车道，后车比较多，队尾是排过了望河桥。再来关注西二环的蔡胡营桥北、复兴门桥、月坛南桥南向北分别有事故发生，后车持续车多，队尾是排到了马家楼桥。那么再来关注西三环紫竹桥北侧南向北也有事故，南四环南沙窝桥南侧南向北有事故，请后车一定要注意避让。北二环的雍和宫桥上西向东的外侧车道有故障车，请后车注意避让。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迁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6，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今天我告诉大家，跟大家来说的接下来这个话题是真的要出发了。哎呀，那个没良心的， 对，除了咱俩没出发，人都出发了。 对呀，就是那大帅，你知道吗？明天他就要带着咱们的幸运的听众朋友一起出发去西班牙一地玩足足10天的时间，太羡慕了。 不但羡慕，咱还得替他上班，真是。 对，我还嫉妒， 对， 我还恨。我从今儿一直得上到下周。 谁说不是呢？ 咱俩都是。 我昨天打开手机看了看时间表啊，我心里吞咽了一口，是吧？我就想，哎，还好中间空了一天。结果想，不对，周日录播都录完了。 你是光早上，我还有晚上，我是早晚早晚一直上到下周。 谁说不是早晚早晚？我还那边晚上吗？ 咱俩是这个吐苦水的节目吗？ 咱俩天天见。 对，这可以啊。当然了，今天呢，我们要利用这一期的节目的时间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明天我们出团的乐活西班牙异地石油的发团说明。我们又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这就是众信旅游的鹏鹏，你好。 旅游好伙伴，因为世界只有一个重心的距离。今天呢，我不是旅游专家了，我是明天要出发的咱们这个主播带队嗨翻西班牙的领队何鹏。 哎呀，何领队。 对对对，变成变、哎、一下变身了呢。 我厉害，我告诉你，真的好多人都喜欢何鹏。一有这个就是比如说他们重心的一些推介会呀、特卖会呀，哎呦，我告诉你，所有的朋友都是拿大喇叭就喊何鹏，何鹏，你给我出来，你快给我出来，哪儿跟你。不是，就是着急找他买这个特价线路， 就是粉丝多，就是因为每次他一出现应该就是有特价产品出来了。 对，明天你要去了，那大帅还有什么意思呢？真 我身上可能贴着廉价优质的签儿。 我跟你说，你放心吧，就是大帅跟你同去同框之后，他没有任何的竞争力。 我也觉得是， 以后说不定这个主持人就换了呢。 我看你可以。 听得出来我们俩有浓浓的嫉妒。 我其实我觉得不用嫉妒啊，咱们今天是在这个12月11号是第一期出发的这个主播带队玩转世界，第一站是乐活西班牙 啊。对， 中信旅游呢其实也是想和我们出发吧的主播团队们和我们的听友们一起把这个 ID 继续打造下去，然后暂时预计呢可能会在明年的3-4月份也会组织这个主播带队第二季，带大家可能去到的是东欧的捷克、奥地利这样的地方。哎，所以呢我们还是也在跟我们的后台团队正在紧锣密鼓的为大家设计行程。也希望今天听到这期广播的听友们，不管您是不是这一期跟着我们一起去西班牙，那如果您想在下一期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团队之中，也想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之一，那其实您今天可以留一下您的宝贵意见，跟我们的这个主播平台一起互动起来。 哦，好好好，就是说明年的3月份或者是4月初的时候呢，有可能带领大家去东欧的捷克和奥地利耍一耍哈。到时候也是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出发吧节目组的主持人带队。 对，说不定就是高磊呢。 对，也许是王毅，也许是苗山，都有可能，对吧？ 对，其实我们今天分享这次西班牙的行程，让大家了解一下，其实行程当中很多是有文化气息的，这也是和我们文艺广播特别契合。所以未来我们可能会组织无数条这样的线路，都是从文化入手，让我们更好的能够了解一个国家，去探寻一个国家。 当然还有美食。 哎，对， 来来来，赶紧捧捧给大家介绍一下，尤其是明天啊，针对明天咱们近30位团员出发去西班牙，我们在出行之前应该有哪些注意的说明呢？ 对，特别特别感动啊！昨天晚上我是挨个给所有的这个客人打了电话，通知他们今天有广播，然后一定要注意收听，然后跟我们有一些互动。 对， 然后其实呢，昨天也拉了一个微信群，然后在大家呢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平台，也可以通过跟我的这个微信群互动起来，有什么问题直接问。 对对对， 然后我呢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咱们这次去西班牙的一些注意事项。 好， 首先呢是气温那边，在伊比利亚半岛上，西班牙和葡萄牙它本身就一直属于地中海气候，所以它一年呢没有特别明显的四季之分，但是呢夏天是真的很热啊。咱们这个季节去呢会比较凉爽。然后我查了一下天气预报，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在咱们去的接下来这一周的天气呢基本上是晴间多云有小雨啊，然后气温呢是在18摄氏度到5摄氏度之间，早晚的温差会比较大，大家在衣着上呢要带一件稍微厚一点能挡风的冲锋衣，然后这个里边呢可以穿一些薄的 T 恤，或者是小的这种小毛 T， 然后就可以了，基本上两件，或者是如果是怕冷的朋友可以三件就够了。 对， 裤子这边呢就是一件这个中等厚度的裤子就可以，然后鞋子呢因为我们每一天的行程呢都会有大概这个步行啊，然后还有这个上城堡下山的行程，所以大家在鞋子的选择上一定要选择一双非常舒适的运动鞋，然后比较吸汗的这种棉袜子。 对，千万别穿新鞋啊。 哎，对，出去可能是脚那个鞋磨您的脚去了。 对，而且美女千万别穿高跟鞋，我告诉你啊，太可怕了，这走下来10000多步，你不疼我都疼。 哦，其实要是我的话我就穿 哟， 因为西班牙帅哥太多， 然后拿着油饼跟人家沟通一下。 刚才有一听众还发短信成竹吧，就说珊珊什么时候去，我跟着你去西班牙吃油饼。 还真是，西班牙有自己的小油条 啊，对，油条吉士果，就是在咱们北京南锣那边卖的还挺火的。 有有有， 我们马上要去到西班牙的那边去品尝真正的这种热巧克力油条了。 那除了衣着之外还有其他要提醒的吗？ 衣着这边呢，对，再多提醒大家一句，再带一把小便携式的伞，因为我看了有可能会下雨。然后这个在然后之后呢就可以说一下这个货币。西班牙这边呢它属于是这个欧盟，然后花的呢是也在欧元区，所以它花的是欧元。欧元现在和人民币的比例呢应该是在1:8左右。 对。 所以就是这个1欧元等于8块多人民币。然后在这个钱币的这个选择上呢，我们可以去找到就近的银行去做一个预约换领，您可以带着您的身份证或者护照，然后就可以去换领这个外汇了。 是， 然后他换领外汇的时候呢，会收一笔您的这个兑换手续费，所以建议您呢就适量而换，因为不要换太多，换多换回来还要再花钱。 对， 那么大概花多少呢？其实，在欧盟入境的时候呢，这个欧盟的这个边防那边是有一个大概的他们的一个线的，基本上呢是。每天的这个花费在90欧元左右， 一天90欧。 对，这是欧盟那边给的要求。这个要求呢，包含在那边的吃啊、那边的住啊所有。但是因为咱们是跟旅行社走、跟团游嘛，我们的吃住呢，基本上除了晚餐之外，都包含在行程里边了。 对对对对。 所以大家不需要准备按照这么多的金额来准备，每天呢大概有个50-60块就应该够了。这50-60块怎么花呢？帮大家这个设计设计啊。首先很重要的是这个咱们每天的这个晚餐，晚餐呢我们会给大家推荐一些非常厉害的打卡的网红餐厅，比如说西班牙有著名的这个海鲜饭啊、苹果派啊，甚至是烤乳猪啊，这些还有米其林级别的这种几星星级餐厅，我们都会根据我们的这个行程给大家穿插在咱们的晚餐的这个时间之中。然后每天的晚餐大家可以平均一下，一个人就是丰俭，因为是自理嘛，所以丰俭这个由自己来决定。 对， 基本上一天呢可能吃了一般一点的10块20块就够了，吃的好一天呢就30块50块也可以吃的非常不错。然后这里边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市场，我们也可以去西班牙的这种当地的市场里面去打卡一下当地人的美食。那么我们在准备全程呢准备200块到300块之间的晚餐的费用。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里边呢行程里边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行程，它是从北京到马德里，然后去到托莱多、格拉纳达，然后到这个瓦伦西亚，然后巴塞罗那。然后里面呢能我们把我们行程之中非常经典的一些线路安排都给大家安排进去了。然后如果呢大家对于这个行程，因为本身行程里边还有一些 比较空余的空闲时间，我和大帅呢也会利用空闲时间带着大家去做活动。如果大家还想在行程里边再额外做一些升级，那跟大家推荐一下，比如说像这个塞格维亚的千年古城，然后呢这个百年老店的这个烤乳猪，然后还有呢弗拉明戈，然后斗牛现在是看不上了，因为不是季节。弗拉明戈这个舞蹈呢也是源于在西班牙南部生活的吉普赛人， 对， 是非常了解西班牙民族最基本特征的一个窗口，然后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非物质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个阿尔拜辛古居民群的吉普赛窑洞，然后这曾经是接待过奥巴马的。然后呢还有这个圣巴塞罗那山，然后也可以去那里去看一下加泰罗尼亚人成年之后必须要去抚摸的黑脸圣母，以及求终身的平安，以及这也是神圣家族大教堂高迪创造的一个灵感的来源。 对， 那么这些呢可能是在行程之外的一些升级打包的项目，然后大概应该也是在200块左右吧。 嗯， 然后呢加上您吃饭的200多块，这个200多块您再带上一些再准多准备一些钱去买一些小工艺品，然后去上厕所，大概100来块就够了。所以带一个人带500-600块钱的欧元是 OK 的， 就是500欧元大概是乘以8，就是4000到5000元人民币。 对对对， 换这样的一个量就够了， 这个量一个人就 OK 了。然后呢，那边呢就是洗手间，大家就是洗手间和买水呢，可能是大家每天日常花费最大的两笔费用。然后正常情况下，这个欧盟那边的这个。冷水是可以直饮的，就是自动水龙头打开就能喝。 是， 但是咱们很多的客人可能喝不太习惯， 喜欢喝热的。 对对对，所以可能更喜欢的去这个超市里边去买，买完之后回去烧，这样的话可能对肠胃会好一点。 嗯、 我也建议是肠胃不好的老年人开始这么做，因为水土不服就这么来的，水很重要。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买水上厕所，基本上一天都会在就是一次厕所和一瓶水可能都会在1到2块之间， 嗯、 大家也不用去拿汇率去再折算了，因为这样本身就是人家的花费，的这个当地的标准，再折算成人民币，你会觉得很心疼。 对， 所以我们就入乡随俗，到那里就花什么钱吧。然后大概呢，这个热水壶呢，在酒店里边不是每个酒店都有的，所以我建议呢，咱们的这个出行的客人，一间房可以准备一个便携的热水壶，然后我也会备一个。然后大家这边呢，就是在酒店，如果真的懒得装的话，因为本身我喝热水很少，就是给大家准备的，可以来找我给大家去烧水。 多贴心的合领队，真是、啊、 我那可是便携硅胶版的。 哎呦，我告诉你还不占地儿。 对对对，能收藏，能收纳。 对对对、 啊、然后同款热水壶可以找我啊。 得嘞，这是刚才介绍了一下哈。好，那欢迎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您可以通过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提出来。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先进一组广告。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您这房子变戏法啊，装修这么快。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全程不用搬家。一号新材环保工艺，装修时无粉尘无异味，边装边住。你看我这一天天什么都没耽误。 这么好的装修贵不贵啊？ 我这20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了吊灯，真的超值。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3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0108553056， 活动详见店内。Let's go, hey!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创新工艺，边装边住，不搬家不折腾老人。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安全环保，不影响孩子上学。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3天老房变新家，不耽误过新年。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0108553056，3天装出豪宅效果。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好了，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鹏鹏呢再给大家做一些温馨提示吧。 咱们是在12月11号的上午8点在首都机场T3航站楼的国际出发处6号门进去之后，中国海关内找到中信旅游，找到鹏鹏，找到大帅，然后终于见到活的了啊！然后在行李这部分呢，大家知道在欧洲那边的转换插头的标志跟咱们不一样，他们用的是2孔圆头的，大家可以提前准备好，然后也可以找一下中信的旅游顾问，他们那边呢应该会给您去这个提供这个转换插头的样式选择。 太棒了！ 然后另外呢，这个在行李这边所有液体超过100毫升以上必须。需要托运，然后在锁箱子的时候建议您准备一个海关锁，再锁上箱子。 对对对， 要不然您的行李在那边有可能会海关开箱，如果说打不开的话，海关打不开它会暴力开的。然后另外在这个出行的这个东西上，您可以准备一些喜欢吃的一些，比如说方便面啊，这个榨菜啊，然后火腿肠啊这些东西。但是记住，生鲜类的蛋禽和肉制品是不允许携带的，包括水果和植物的种子。然后另外的所有一些违禁品我就不说了。然后呢，这边呢跟大家说一下，在欧洲买东西的事儿，可能大家也会很比较关心。 对对对， 在退税这部分呢是非常重要的。在欧盟，您主要是持这个短期签证去那边做短期旅游的，您可以享受欧盟的一个退税政策，退税率呢最高可能达到17%，咱们西班牙这边呢可能能退到14%左右。然后在这边呢，大家买东西的时候，只要您超过店家一次性购买超过店家的一个限定金额，可能是80或者100左右，你就可以让他给您开退税单。然后退税单这边他会问您是退信用卡、退支票还是退现金。我的建议呢是，一鸟在手，对吧？ 不对。 对，然后大家就直接退现金就可以了。 没错， 虽然可能会收一点手续费和汇率差，但是钱在您自己兜里。我这边经常出现到很多的客人退的信用卡前面最后没拿到， 就退不着了。 对，所以呢建议大家在退税这部分呢，在境外我也会和导游实时的帮助大家，大家也不用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繁琐的事儿，那就找着自己喜欢的东西去买就可以了，吃的是不能退的。 嗯，对。 然后在西班牙介绍大家点好吃的东西，比如说我那边有海鲜饭 啊， 有火腿，然后有松茸，还有非常好喝的红酒，然后海鲜饭，哎，海鲜饭对刚说过了，烤乳猪，这些呢在行程里边会带大家有机会去品尝一下。 是。人齐峰说了，捷克可是好地方，期待我的这个案子早结束就有钱和你们出游了。包括 Jane 也说，请问明年能和主持人去英国和北爱尔兰吗？ 到时候安排哈。 哎，我觉得这个目的地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目的，我会记下来的。大家其实一会儿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651581999和651582299，然后跟我互动一下，我会在直播间里等大家，等到9点1刻左右吧。 好，再来重复一下651581999以及651582299，预祝明天的出行一路平安哈，谢谢鹏鹏。 那么大家玩得开开心心。 好，我是高磊。 我是苗山。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娱乐72变。 什么是奥林匹克理想？ 我想成为冬奥会志愿者。 我参加了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会徽商品创意设计大赛。 12月10日至28日，凡在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官方网店、北京区域及境外实体零售店购买特许商品，单笔满300元，即有机会获赠鸟巢冰雪节门票或北京2022冬奥会雪上运动纪念游折。 详情请至北京冬奥会官方特许商品实体零售店，或登录北京2022特许商品官方网店咨询。 近日，由中国银行澳门分行和大湘银行联袂发行的己亥猪年澳门生肖纪念钞正式面世。据了解，该套纪念钞是首枚发行的猪年纪念钞，更为独特的是以两张为一对的形式出现，所以也被称为贺岁纪念钞。一经发行便引发了极大的关注，对此发售中心的胡老师也进行了分析。 首先呢，本次发行的纪念钞是首枚猪年纪念钞，符合了藏头不藏尾的收藏定律。其次，该套纪念钞是市面上难得见到的以两张为一对的形式出现，又被称为对钞，这是稀缺和难得性的表现。第三点，猪年纪念钞的价格非常低，只要99元一对，准入门槛非常的低。最后呢，纪念钞本身的寓意特别好，所以很多朋友呢把它作为一种新颖的礼物送给亲戚朋友，还有一些朋友呢准备在过年的时候当做压岁钱送给孩子。 目前猪年纪念钞正在预定中，价格为99元一对，发售中心统一订购电话为400-919-9969 400-919-9969。因数量有限，订购将采取先订先得、订完即止的方式，发售电话是400-919-9969 400-919-9969。发售电话最后来播报一遍400-919-9969 400-919-9969。收藏需谨慎。